当领导一份的、啊。 所以咯， 这都是不正义啊。那么不要讲平心过年也不舒服个，心过年个礼物叫大礼物，前头多后头少。 哎，有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春衫。 嗯， 新过年个春衫特别个胸口头要绑硬，不必听的要，咋咋硬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医院里像当双车放个大高一样， 侬倒不讲三加班， 哎，你看这三加班 了，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过年胸口的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虽然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是邦硬不轻的， 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过年稍微头颈粗一点，搿嘛没办法了，我跟领结。接接眼睛抽筋，抽的新过年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几日啊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颈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是大手腕。 那么要大手腕了。 头颈难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小弟啊。 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哇？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走是不是？哎呦，搿是苦杀的，这么小周围也来是个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个， 这么小周围是最后 来了去了。 哎，新郎官啊，恭喜恭喜啊！ 哎呦， 哎，那好， 要挑出来的啦， 那不挑不是出来呢？ 搿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都十几个人包完之中，向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那么挑得快点。 哦呀，新郎官恭喜啊！ 哦呀，恭喜恭喜！ 哦呀，新郎 官， 哦，这个要吓坏人了哟。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夜头春山出下来一口嘛，头巾个鼻涕沫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太要去管伊了。 嗯， 新过年还有一样物事了，手里向拿一样物事啊， 拿啥物事？ 地里滚鱼个，没吃好个像阳风露一样个。 呀，什么阳风露？ 嗯， 手里向捧个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过年戴过些么？ 戴。这个帽子打造是从来没打过的， 既然不打嘛，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当时的确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呢，三国像变戏法一样， 哎， 魔术家一样， 到这个变戏法的朋友到有四处都多 了，没两样。跟你讲人家结婚，来唱大会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也不隆重的当新过年，俺去拖老爷还结婚。 哎呀， 搿到底要弄错？所以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过年没到。热天困了，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啦。 搿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么冷天困了， 哪能啦？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啦， 哎， 一身透湿的啦，伊勿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么纱么也是风凉来滴，手里么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丝巾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得暖热点的呀？ 来是呀，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搭是米腰米裤结婚。哦，你要你裤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真呀？那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货，弄暖一点的，我再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弄到不去弄夹炉了哎，那个从新娘子的呀，一般是弄是西货。 嗯， 搞了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的，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真还没搞好人了。伊说礼节个， 我礼节， 说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冰箱、女冰箱、大冰箱、小冰箱、地冰箱、旁冰箱， 不， 没地冰箱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地冰箱过来的， 不是搓地冰箱，可是冰箱个男的男冰箱，一姓地呀，一没地个地，那么要叫人地冰箱。 一姓地哦， 哎， 地冰箱， 哎， 还有一个宝冰箱， 宝冰箱我晓得个姓宝叫宝冰箱， 哎，侬聪明啊，侬聪明。我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我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级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索， 哎， 拎兜索，兜索干嘛过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花，叫花洞。 对呀、啊，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 搿还要撒小冰箱，还要服侍呢？ 要服侍的呀。 嗯， 奶奶快点啊，阿宽啊，还有眼眼路了，奶奶真的不能吃糖糖啊。奶奶阿宽快点啊，奶奶咋输了？咋终身不仕啊？ 是吧？ 你这家小的小澳门嘛，是根本不好出来做事情。 哎，一般要跟样子形势有啥办法？还有嘞，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 人家不认得，从来没来过的，新郎新娘你咋敢认得？ 这不既然不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人？ 托朋友亲戚、外子、老婆一起请的嘞。 那这个证婚人是啥人了？ 我有名气的文人。 哦，文人。 其实是大流氓。专门靠证婚也好赚两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证婚赚两的，证婚其实不要动的，这个证好婚嘛，另外送一十亲家里去相宜，送一这样送个送门。 哦，再靠送香。 所以讲一家一个子一年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证婚证， 你搿么家去送香宜来不及吃的了， 不吃的呀？ 嗯， 这第二块找不你去买脱个呀？家庭马车人订单容易 哦，人就要去马车的， 哎，马车马车， 这个就是在动力嘛了， 本来就在动力。 嗯， 今朝今夜两家的明明的家子啊， 嗯， 是一家人家送出来，为交换色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是要调一调，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 对呀、啊，这个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今朝今夜了那结婚的辰光， 哎， 跑没跑出来这个门，跟鸭蛋么还要吃，这吃的鸭蛋声音呢是天边一粒。 嗦哆哆哆，嗦来西哆，嗦哆哆哆啦啦啦。 哎，这个是吹喇叭呀，怎么吹得来哭出乌拉的了侬？ 那不没侬讲，今朝好人家了，结婚的人家多，我已经吹至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是来吹不动了，没办法。哦 哦，那么侬到底干部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有几天好人家了？人靠这个一个月要养两三个月还没停。 说， 可以打火的那个老哟。 不是啊，侬看就是这个新娘子那个放掉了就完了。 没能啦， 门口的保单是礼堂里结婚嘛，是一眼眼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买，侬说是破模拟干啥一样了？保证不是准备为了当中还没保到了。 说， 怎么聊哭的？ 人家伤心。 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得家买呢？ 后来你结果， 嗯， 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哦。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是爱情走下坟墓， 哎，这个真的被笑话， 有个中华门说法的， 嗯， 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的话，非要跑到娘去买， 哎， 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哎， 也考虑有啥办法？ 这个辰光为了考虑， 嗯， 所以那个种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种结婚的仪式了， 哎。 真科技是关乎 的，那么等到结婚之后又不哪能呢？ 我又开始闹忙了，婚礼舞宾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我啥去冲上来了？伊啊， 冲上来多么子哎，多么多纸花啊，往人家纸上多上去啊，那么多纸花啊，多纸飞啊，多花纸啊，多花啊，有两个五沙多么就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开再撒上去了。 喂喂喂喂喂， 侬当新过年是伢子哪门的事啊？啊，没得样样么子在撒上去的。你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别来把他一堆大块，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子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子打高跟鼻啊，裤子上来是一个兜锁，是倒起来了 没？本来多上去么这么大许多的， 这么啥事体？各方面要多一么子呢？ 我你结果，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一说就要 来了，那头名结婚。哎，我们送人情，当差子跑子来送人情，今朝么送了送了，吃嘛来吃了，你那么包袱一塞，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说这样闲话的这个， 侬还要拿这个所有结婚的仪式，今朝来表演一塞，不能看看了。 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搿么你倒来不想想嘛？ 阿拉此地发生一切在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相，一道来嘛，那结婚一塞。好了，开始跟我学诗意了。 哎，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没啥， 好吧， 没啥。 哎， 那么婚礼开始。 哎， 走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冰箱 吧，啊，哎，没来了，哎，没来了， 哎，你自家来 吧。啊，那么证婚人，啥子？ 证婚人，证婚人， 证婚人哪里？证婚人 都自家的。啊，就是我，就是我。 指婚人，啥子？ 啊，我， 家长人，啥子？ 贾老宁，你贾老宁啊？ 贾老宁， 哎，就是侬哎， 侬侬贾老宁， 我们贾老宁， 来来仔细一些， 你哪能搞？ 来帮帮忙， 哎， 领个。 男女金家迎新郎新娘，这边。 哎，男女金家， 来，走呀！ 我分到零五眼睛拉夫拉上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的样子的人等，因为我到新过年的衙门是朋友。 来去西周，那么眼睛拉上来做介绍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介绍人，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把洋钿头啊，搿种老把洋钿头拉里交关强，眼神又到黑白上身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牛钱一张，一万洋钿可以买到三只。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塌瓜子就带来四大门了啊！要么趁早来三年地买， 还能买洋钿头？ 喂， 喂，侬 侬在那买洋钱头啥的啦？不是，我实在买洋钱头，那眼睛 拿 我拉上来了。 哦，那不地方去忙吧啊！好好， 眼睛来兵子， 来今朝子你都一旦叫我迎风， 哈哈哈哈哈。 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就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想叫我痛哭。伊日天嘛，的确是放空一阵，夜头灯火过之，那么俺个落头雨。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屏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了像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哪个屋里还吃锁子啊？ 那么龙洞窟中不吃饮丫头嘛后闸。 啊。 那么你丫头让这条楼中毒 了。哦哟喂喂喂！ 哎，那么 你要不要出门的话？ 今今朝子我是来发苦闷来。 啊哇！ 我今朝来要来。 带带你爱金姑啊！ 来 咦，原来没进来房东呀？ 啊，他们来了！我来外人了，大家叫我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三个月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这个 其他哪侪不晓得，年纪轻的最近我遇到两三千的， 我 侪不答应，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侪闭心的，像老头子媳妇都闭心，伊老实讲就是闭之心，也没人要的，那么你的礼包地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方面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你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洋洋给我看一看，我看见一只专家嘛，再是要第二笑。但是呢，你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开始摸出来。我一看里向还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那么你的英语也是三笑英语 啊？那这个两年算这个唐伯虎了去向了？ 像不像唐伯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史莱姆。 我哪样去向了？ 我去向不像嘛，门向是不像 的。啊，史莱姆比门中下来啊。 那么你就保持他良心交关好，那不要看看年纪么大啊？老实讲。一来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中间一个小弟弟。一两岁交关好，样样不是在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摩登卡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刹， 我的气泡，我的服装，伊统统侪等我预备好了。伊良心交关好， 哎哎， 搿么伊侪等我预备好嘛，我也点侪预备好。 咾侬点预备点啥？预备啥物事？ 那我没点呢，手菜、寿喜，那么殡仪馆我侪准备好了，公墓我侪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下来，亡下来那才是一个 命。啊啊 啊！浑身是祥子。 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夕呀，承蒙四位亲友一力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么有250万，西装么有30顶，每一顶么大概现在卖出去么是3万这样，那么全部么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自己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瓜子嘛340万，万一花来三生咱们造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哎，拿来吃喜酒啥就送花来，想得什么都是前世今生啊！ 啊，想买 花来，哎，今朝个酒是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一桌，一塌瓜子嘛用成580万。师傅相比嘛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考这个一点把头才两个铜币，现在弄得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做准备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只带到位啊！哎，来来来来，给大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一下，要搞搞什么的，终于来一下了。 哎， 讲到了，讲到了。 你俩的邀请新姑娘啊，来在这里也挺不好吧？ 新姑娘要在这个新姑娘。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啊，这个李爱卿警告了我，刚刚不想想哦。我现在我应该低下我想的，对啊。今天哦，那听到咚咚的有 嘞，你能到路过高上来？ 那么好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四敲。虽然我用的交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但是其实嘛，就要过推 推 小路小路 小路小路 推板， 我再出来是。 那么现在兜出的垃圾，兜出的小菜，推 基本基本。 那么小菜嘛，吃光， 现在好 吃 光，哦，这个哎， 那么比， 哎呦，哎，吃中了， 咋了？ 一人就要怪用人。我那外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前旧中位，我辣辣饭店里向做过账房，我想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啦？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线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会长出来， 吃到几点啊？ 杨强了，呀哎，盐蛋壳会长， 呀哎， 一吊八， 几点？ 1880叫一吊八。 哦，1880叫一吊八， 蛋壳会长，一吊八。呀哎，一吊八。我让我这个声音我得听出头。 侬听啥了？单个会长一吊八， 我听是单个会长一道奔， 一道奔。

沿对个路块头为长， 哎， 沿山谷武林的， 哎， 沿长龙先生，后来聂家头为长， 算清桑， 哦，记得你放的， 要四块是聂家头只吃五分洋钿啊， 十九家头没吃，一家头去为旁边小菜自家打来， 好，蛮好蛮。 我有了后来， 哎， 沿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记得六百五十万啊， 那个。有得干许多 啊！伊拉十年没富起来，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为这个扬州面的清真教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去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 先来炒椒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神错一个，后来包山羊一个，后来群家伙一个，等个回答、 嗯、 三个咯、 嗯、 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啪啪， 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的、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个外忧了， 啥外忧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司，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啦，啊，先生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今日好是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 哦，随便，好，耶，三十火饼，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先着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子，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这会长， 喂， 没有事不要走下来， 三哥。喂，爹爹侬稍微文静点好吗？ 文静点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招待走到来两 个人。这是你欢喜的哎，文静。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怪你家没来了。 是呀。 底下您身体好不啦？ 喂，好喂。 啊，您装低了。 对呀对呀。 修进卡一副。 那个爹爹， 我等卡了。 哎呀，我自个来 了。不不不。 哎呀，哎呀，哎呀，哎，我自个来。 今天哪不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你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湿，我怎哪能不来嘞？是啊， 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阿拉嘞。昨日啦，我明日自个想弄啦，我夜到做忙做啥弄个？ 搿辰光想着呢。 我真是我一眼良心都没个，搿眼的我还撑撑起，是勿啦？ 喂，我跟侬谈爱情是伐？这个用不着给啥个撑撑皮了是 吧？是呀，你都没来了。 那么要搞笑话的。 今天哪个来不啦？ 再来个。 哦，那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那么灯笼在旁边嘞。 那么这啥弄看？这空气比较。 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就要去了。 哦。可是讨厌个。开开窗嘛。 哈，有水有 水嘞。 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老酒曲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侬还是缺女的，还是缺男的？ 根本搿能 子。有种么欢喜缺女，不缺男。 哎。 有种么缺男，不缺女。 哎。 有种么男不缺女，也不缺个。 哎，对对对个，我欢喜吃呢，我说花雕了啥有比较好滴个。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天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表情是上雕好像。 根本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那么我等海亮了 去，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沙好没嘞？ 哎， 两只豆沙好，我去倒走嘞。 豆沙好，倒走啊？ 哎， 那么那子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吗？ 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油脱了，油掉了。 好的，侬姐姐侬不要当帮子，随便欧亮养我去的，好吧？ 根本随个人嘛，我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来了，哎，西来是家的哟，上吊了，哎，又来把鸡巴肚割一半嘞，

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